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new lesson, lesson 67. Here, we are going to introduce the usage of this expression. It just come in, 这个用法。我们常讲的 phrasal verb, 也就是呢我们这种短语式的这种动词。Come in, 不要走进，但也可以走进。Come on in,加一个 on, 再加一个 in. It's raining outside. Come on in. 进来快点进来。Come on, 再加一个 in. On 是 on 呀。Come in 也可以，或是 come on in, 两个都可以。可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呢，就是表示有。我们常常表示有啊，中文的有啊，在英文里头我已经教过，人当主语的时候要用 have. I have a car.我有一辆车子，好，这样子。那女儿就这样说，爸爸，隔壁王先生，王伯伯，哇，他的这个大哥，他的这个生的这个孩子，王大哥人好潇洒，你看看王伯伯又开的一个车子是宝马的 BMW,你看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生了我长得那个普通样，爸爸你怎么不这样子呢？女儿啊，你要了解孩子，我们讲说为什么呢？因为啊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那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看别人的月亮是比较圆的 你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所以其实你在幸福之中你不感到幸福啊，总认为别人家那个围墙外头的过去翻过去的那边的草比较绿，其实你家的草也是绿的。 The grass is greener, G-R-E-E-N-E-R,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was over the fence. Fence 是 F-E-N-C-E, 也就是这是所谓的围墙嘛，竹篱笆。不要以为是这样子，这个其实草都是一样的绿。你爸爸 Samuel 开的是 BMW 这个车子，或者是 Mercedes, 就是这个宾士的奔驰的啊豪华车。可是您爸爸也是开的一个呢35年的国产的这车子还能跑诶，那吉普车已经不简单了。你说没有冷气，我们怎么没有冷气呢？你看我们完全不要冷气，因为车子到处都有洞，它已经腐锈了，所以呢这个因此开车的时候无需冷气。你说我们的电动窗不是自动的，都要用手摇的，你错了，这样才是自动的，因为我们自己动啊，自己动起来之后呢又可以得到运动，多好啊，我们这种自动对身体才健康，所以记住不要跟人家比，自己就很棒。所以我们人当主语的时候要用 have, I have a carHe has a car, 等等。但场合地方当主语的时候，在中文里头啊，那个时候你就不能用 have, 比如说桌上有个苹果，桌上这是一个地方，你不能讲说 on the table has an apple， 你就要用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 table。 那里有个人，要先说那里是场所，所以你就要用 there is a man， 或者再加一个 there。 那里有两个男孩子， there are two boys there。 来，我们今天讲的还有一个有，就是东西那有什么颜色，有什么尺寸啊？这样的时候啊，好，比如说衣服啦、音乐啦、贩售的物件、手表、鞋子等等等，他们有几种尺寸，有几种颜色、几种类型等等，那也是用 come in 这个用法。好，你想要用 has 可以通，可是一般都是用 come 加 in。 来，我们现在就直接看这个例子。 This T-shirt comes in three colors, white, blue, and red. 他说这个 T-shirt 啊 T 恤有三种颜色，你可以讲说 has three colors。 可是啊，在普通英文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呢，外国人也有所谓的 pedantic persons， 老学究的很讲究的这种人， P-E-D-A-N-T-I-C pedantic， 这些人就讲了啊，你讲的英文不对， T-shirt 它不是人，它怎么可能用 have 或者 has 拥有呢？所以要用 comes in， 所以一般呢用 comes in 会比较多。所以 this T-shirt comes in three colors， 哎，颜色不要念成 colors， 不是 啊 的音，是呃的音，肚子呃的呃 colors colors， 那是 C-O-L-L-A-R 加个 S， 这是代表多数，要衣领领子。我们说 the color of the collar is yellow， 这个衣领的颜色是黄色的。 the color C-O-L-O-R of the collar is yellow，小地方都要注意啊。好，他说这种 comes in 有白色的啦，有蓝色的，还有 red 红色的。再来一个例子， These pants come in four sizes, small, medium, large, and extra large。 他说这些裤子也可以指的是这条裤子，因为呢 These pants裤管有两个，所以通常我们都要用复数的。你说 I want to buy a pant， 你要跟老外讲我要买一条裤子，老外就说好，你等一下，我先拿剪刀来剪，剪掉之后呢，你怎么给我一个裤管呢？你只要买一个裤管呢、啊、因为我们讲裤子的时候是两条裤管，所以 these pants 就是这条裤子，或者是 this pair of pants P-A-I-R 这一条，用双那个字 a pair of pants、啊、通常我们就讲 these pants come in four sizes， 有四种尺寸 sizes 规模尺寸， small 就小写的 small， 通常是大写的 S 一个字一个字母代替， medium 也就中号M 大写的 M， large 也是大写的 L， and extra large， extra 额外的大，就是加大号，就是 E 就是 X XL 这样子。我以前呢体重啊，不好意思啊，大概是200多少，以斤来算的话234斤，你看也就是117公斤，117大公斤这样子。哦，那个时候呢不是 XL 就解除了，要 XXXL 这样子，叫 Triple XL。 哈哈，那到处买衣服都很困难，后来呢发奋图强，就拿出学英文的精神，嗯，现在呢75公斤左右这样子。好，够了，那不能再瘦了。那医生跟我讲，可以了，要比那是 BMI 的体质稍微高一点点， 反而比较好，最新的研究。好，我们接着就往下来看一下，这里头下面看的例子 Music comes in different styles 或是 types and styles， 音乐有不同的类型 types and styles 以及风格。好，我们都可以用 comes in 这样用法。了解之后，来，我们先来看这个下面的问答。这个问的 Q 是代表 question， A 代表 answer， questions Q-U-E-S-T-I-O-N question， 那个 Q 代表这个问题， A 代表 answer， A-N S-W-E-R answer， 这样子。好， What size shoes do you wear？千万不要说 What size of shoes， 那个 of 不能用。 What size shoes do you wear？ 你穿几号鞋啊？ I wear size 10 shoes， 我穿十号的。当然啦，这是在美国的他们的编号，也有所谓的日本的编号，他们就是 27.5 27.5 或是 28， 所以你要先弄清楚是这样。不过还好，在国际尺寸通常它有列表，你自己一看就可以选择是哪种鞋子啦。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啦。 I wear size 10。 同样的， What size t-shirt do you wear？ 你穿几号鞋啊？这是改成你穿几号的 t-shirt 啊？几号鞋那个 shoes 别忘了加 s， 你不加 s 的时候你变成单脚了，我们鞋子一定是双成双的嘛，所以 What size t-shirt 那就不需要加 s。 I wear a large size， 我穿大号的 t-shirt， 那后头的 t-shirt 就可以省得掉。 I wear a large size t-shirt 不要写出来。你看今天教的简单吗？也蛮实用的，祝大家学习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零起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67。Here, we are going to introduce the usage of this expression. It is come in, 这个用法。我们常讲的 phrasal verb, 也就是呢，我们这种短语式的这种动词。Come in, 不要走进，但也可以走进。Come on in, 加一个 on, 再加一个 in. It's raining outside, come on in.进来，快点进来 ，Come on， 再加个 in，on 是 o n 呀 ，Come in 也可以，或是 Come on in， 两个都可以。可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呢，就是表示有。我们常常表示有啊，中文的有啊，在英文里头我已经教过，人当主语的时候要用 have。I have a car， 我有一辆车子，好这样子。那女儿就这样说，爸爸，隔壁王先生王伯伯，哇，他的这个大哥，他的这个生的这个孩子王大哥人好潇洒，